糖分动漫主题店是我要接下来介绍给大家的，动漫粉一定会狂爱这家店，到处都是可爱的手卡、卡通图案，甚至连好吃的名字都是超级萌范儿的，连王者荣耀这样的东西都有售哦。比如说你在这里可以买得到独角兽冰淇淋，这个名字超炫酷，有没有粉色和蓝色的超萌组合，上面呢还会有棉花糖的惊喜，一跳一跳萌翻你的眼。这家小店特别适合动漫控来这儿闲逛，随手翻一翻，也许就会遇到你特别喜欢的那个动漫场景或动漫形象。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甜品店是来自泰国的 Shitashik。 泰国的甜品真的是没得说，最受宠爱的当然是泰式的手工冰淇淋，尤其是椰子口味的，特别的香浓醇厚，而且冰淇淋呢没有一点水，口感超级顺滑，吃起来非常好吃，而且不胖。饮品当然也可以尝一尝了，每个都很好喝，特别有新意的饮品比如说是一颗白菜汁儿。当然了，如果你特别喜欢喝茶的话呢，我也会推荐你一家超级可爱超级萌的奶茶店，店的名字叫做朱慧飞。朱是珍珠的朱，慧是荟萃的慧，飞呢是咖啡的飞，但是怎么听起来都好像是小朱慧飞的意思呀。听说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现做的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的这种店，光珍珠呢就有四种口味，有哈密瓜的、草莓的、黑糖的和双色鱼圆的。在这里喝珍珠奶茶，你就不用担心被化学珍珠所蒙害双眼了。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绕过饮品区和甜点区，看一看在这儿30块钱能不能吃饱饭呢。Second passing reminds me I'm not home. Bright lights and city sounds are ringing like a drone. Unknown, unknown. Blazed eyes, empty hearts, buying happy from shopping carts. Nothing but time to kill. Sipping life from bottles. Tight skin bodyguards. Gucci down the boulevard.My happy little pill. Take me away. Dry my eyes. Bring color to my skies. My sweet little pill. Take my hunger. Lie within. Numb my skin. Like a rock, I float. Sweat and conversations seep into my bones. Four walls are not enough. I'll take a dip into the unknown. Unknown. Glazed eyes, empty hearts. Buying happy from shopping carts. Nothing but time to kill. Sipping life from bottles.Tight skin bodyguards, Gucci down the boulevard, cocaine dollar bills, and my happy little pill. Take me away, dry my eyes, bring color to my skies, my sweet little pill.Lie within, numb my empty hearts, buying happy from shopping carts. Nothing but time to kill, sipping life from bottles. Tight skin bodyguards, Gucci down the boulevard. Cocaine dollar bills and my happy little pill. Take me away.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去海淀黄庄的石宝街寻找美食，而且这里呢好吃不贵。接下来就为大家推荐那些人均消费30元左右能吃饱吃好的美食小店。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 High Burger，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一整块菠萝夹在汉堡中间的。烤后的菠萝香甜多汁，和牛肉搭配在一起超级棒。而且呢，他们家的薯条也是很有人气的，撒了秘制调料，而且就算是凉了吃仍然是脆脆的。最赞的当属他们家的超级抢手货手枪鸡腿，个头超大，外皮酥脆，而整个鸡腿呢也是特别入味，肉汁非常的丰富。和府捞面无论是开在南方还是北方，人气一直都挺高的，面和汤头的配料都很实在，而且吃不饱的话还可以无限的续，简直是太良心品质了。自助取餐的形式呢也非常的方便，琳琅满目的各种小吃，价位也都不贵。酸汤面特别的开胃，上面的肥牛量呢也很足。这家还有冰心蛋也是特别好吃的，糖心的当然也不错，都是我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的。接下来推荐大家去吃牛排，朋友们会说那牛排的价位可是相当贵的，但是这家店可不一样，速度牛排。一进店呢，你就可以看到牛排们已经排排坐等着再被你挑选了。牛排都是从澳洲原封进口的，牛排做好之后呢，店家还会送上一份蒜香黄油吐司和黑芝麻沙拉，口感都非常不错。店里呢从 M2 到 M9 各种等级都有，推荐大家 M6 就很不错了。很多朋友都爱吃麻辣烫，但是你去过徐小树家之后就会知道，这里的麻辣烫是最小清新的，没有之一，只有唯一。门口呢看着很简单，仿佛是一个简餐咖啡厅，但一进店仿佛又进了日式餐厅的风格。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是地地道道的麻辣烫，这里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蔬菜每天都是新鲜配送过来的，而汤底呢和海底捞是一个供货商。吃过这么多麻辣烫，他们家的特色我要推荐一下，那就是干拌麻辣烫，分为甜咸和咸辣口两种，每份菜呢都是单锅煮的，小烧饼也是值得点的。 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 记录眼中的点滴红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去海淀黄庄的石宝街品尝美食，而且都是好吃不贵的小店。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功夫大盘鸡。提到大盘鸡呢，有川味的还有新疆风格的，那今天推荐的是川味的大盘鸡，真的是太棒了，简直不能再好了。香辣的汤汁里面呢，炖的糯糯的土豆，还有大块的香菇，鲜嫩的鸡肉，还可以配自己选择的各种玉米呀、青笋呀之类的菜一起煮。面里面呢已经吸足了汤汁的味道，而且分量十足。其实点一个小份的就已经足够两个女孩吃了。这家店的冰镇苦瓜也挺有意思的，是用白糖腌制过的，非常的清爽。搭配重口味的辣的大盘鸡，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 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在石宝街呢，目前只开了唯一的一家日本料理，它的名字就叫做小一的家。这家的装修呢，简直就是妥妥的日系风，里面还有榻榻米和小包间，但是价位很实在，刺身的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推荐他们的手工，特别推荐的就是各种新潮的手卷，因为我觉得有无限的创意在里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店的名字叫做桃园眷村，是一家超级火的网红早餐店，特别舒服的环境让你一下子待这儿就不想走了呢。一碗朴实的咸豆浆，有豆花、辣椒油，还有海苔丝、葱花，搭配油条，一口下去顿感满足。而猪肉烧饼呢，我也是强烈推荐的，太好吃了，猪肉嫩嫩的，还配有鸡蛋，烧饼特别的酥，给你101分，不要骄傲哦。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去海淀黄庄的石宝街寻找好吃又不贵的美食。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家拉面馆——喜多方拉面。喜多方、札幌还有博多并列为日本三大面食之城。这家呢，据说口味是很正宗的，骨汤很浓郁，味道很鲜，猪排饭呢也不错，超级大的一份，而且猪排的块也很大。另外推荐他们家的小菜，搭配起来非常的爽口。我知道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吃炒河粉，你知道哪一家最正宗吗？今天推荐你黄斗笠越南河粉。这是一家蛮有特色的店，主打越南牛肉粉和其他一些越南小吃。店铺呢是整个开放式的，特别像越南街头的小店，门头的装饰也特别有异域的风情。汤的口味比较清淡，有牛肉的清香在里面。跟着河粉一起上的呢，还有一小碟米辣椒和青柠，这些是供客人自己调味用的。来到越南小店，当然我更推荐的还有越南的春卷，水晶皮的那一种鲜虾春卷最好吃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吃海鲜的地方，嗨味花甲就是它的名字，是一家街边的锡纸花甲店。这里呢有很多品种可以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鱿鱼、霸王花甲都是不错的。用小海鲜锅煮出来的汤汁很美味，加上蔬菜、金针菇、鱼豆腐和花甲一起，超级鲜美。当然了，这里的面和粉丝也都是浸满了汤汁的鲜美味道的。下面的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冒鲜，冒呢就是冒菜的冒，鲜是鲜味的鲜。走进这家小店，满满小清新 style 在里面，装修很漂亮，木质的桌椅很淳朴很舒适。当然了，食材也特别全，包括毛肚、腊肠、鸡翅、肥肠、脆骨，还有各类的蔬菜，香香辣辣的在一起超好吃。接下来这家店，从它的名字你就能看出一份霸气在里面，它的名字就叫做擀面杖。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绝对是他们家的招牌存在，看名字也就知道了，一定是现做现擀的面条。面条现擀特别的筋道，各种小凉菜也是不容错过的，在附近工作的小伙伴真的是太有口福了。除了正餐呢，在这里还有一些外带的小吃可以选择，比如说机车主题热狗店。这家热狗店呢，味道很正宗，而且名字呀起的都很好玩，用狗狗的名字命名热狗的型号，比如说中型犬、大型犬，还有牛头羹。松软的面包配上新鲜的香肠，再加上酸黄瓜，一定要淋上蛋黄酱和芥末酱，这样才够爽。四环冷面王是一家烤冷面的店，烤冷面还能烤出什么新花样吗？没错，在这儿就有豪华升级版。最绝的是芝士榴莲味的烤冷面，榴莲味特别香浓，还可以往里面加一些马苏里拉芝士，趁热吃都可以拉出丝儿。除了各种口味的烤冷面之外呢，他们还有炸冷面和蛋饺等等一些小吃是可供选择的，旁边的饮料柜也很酷，里面到底是如何摆放的，等着你自己去考察就知道了。好了，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石宝街的美食小店，有时间的话不如去逛一逛吧。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